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铁不家，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郑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凤调大鼓是曲艺曲剧艺术家魏喜奎独有的曲种。当年凤调大鼓以演唱《红楼梦》内容的唱段脍炙人口，深得周总理的赏识，并安排中国唱片社把《宝玉娶亲》《哭黛玉》等灌录成唱片，广为发行。那您知道这凤调大鼓的起源吗？您知道魏喜奎创演凤调大鼓的幕后故事吗？咱们还是慢慢道来。凤调大鼓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唐山大鼓为基础，借鉴了东北大鼓演员马宝山和朱喜珍的演唱技巧，铁片大鼓演员王佩臣的活泼唱法，吸收了皮影评剧的某些旋律，以北京语音行腔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曲艺形式，由曲艺演员魏喜奎等于1949年创新而成。1949年这个曲种被定名为凤调大鼓，然而长期以来凤调大鼓仅有魏喜奎一人演唱。魏喜奎自幼随父魏永富学唱烙听大鼓，后正式拜师周永福，8岁登台开始辗转各地演出。1939年魏喜奎13岁时来北京改唱唐山大鼓，而后得到单弦演员曹宝禄、评剧演员白玉霜、河南坠子演员程玉兰、铁片大鼓演员王佩臣、梅花大鼓演员金万昌、曲艺贤师白凤岩等名家指导。就在唐山大鼓的基础上，借鉴东北大鼓演员马宝山起伏多变的行腔、朱喜珍赶拍节的技巧及王佩臣生动活泼的唱法，广泛吸收了皮影调、评剧等音乐素材，经数年努力创一种新腔，用北京语音演唱，逐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崭新曲种。在魏喜奎与曹宝禄等人研究后，于1949年定名为凤调大鼓。怎么样，这凤调大鼓的起源可是够有意思的吧？原来啊，是博采众长的结果。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魏喜奎演唱的凤调大鼓《宝玉娶亲》。 啊， 来到了此地，也只好 叫学院前来替上一刀。凤姐说，这到底还不如那紫娟她来好。也罢了，今天就全让她给代替着，就嘱咐她一些个服侍新人的话。学燕他点头答应，就把洞房敲。三则间五彩迎门悬珠子，忽沾忽地一条条。进的房来我留神细看，那位家只见他把无边的喜气上眉梢，他那面盲而不润，精神而爽，小鱼儿香甜，一性而好。俺想到说他与我们林姑娘是何等样的要好，到今天他怎么就会得了新人，忘去了旧交。雪燕他纵然思想听见说花轿来到，听那锁那吹圈他来到，他们两个人耳鬓厮磨如漆似胶，这平日里全都不肯离开一步，却为何今天他不来是所谓哪一条？莫非说为他原是我家的地？哦，再不然这书香相冲也不让他瞧。他们二人拜罢了天地，把洞房给入，少不得做账交杯把酒讨笑。宝玉说，我的妹妹进来呀，你的身体可见好了，我真怕的是今天行礼又把你给累着。哎，来来来，待我把盖头与你拿掉，也省得这天气太热闷难熬。众人闻听吓了一跳，凤姐说，哎，你且莫着急莫心焦，宝玉性急哪还等得了，急忙忙把盖头掀向半桌香蕉。奇怪，她不是林家妹妹，我长得分明是薛家姐姐。 的是谁？你赶快的告诉我吧。西人说：“哟，我的二爷，您何必有这个样的唠叨？”薛姑娘啊，二奶奶可全是他人一个。你要是不信呢，再去端灯仔细把他瞧。宝玉说：“原说娶的我那林妹妹，却为何半途之中改变为那条？”袭人说：“哟，这可是老爷的主意，谁敢把他拦挡啊？”他说：“林姑娘的命小，她的福又薄，倒不如薛姑娘她的福气大。你们这是两义兄妹来做凤鸾轿。”宝玉闻听发了愣，吓得他浑身发抖，汗滴雨浇，当时间脸上变颜色，他怒气冲冲又往上高，一声声要闹得叫相还，一心要把我的林妹妹瞧。又说道：“我并为他，他并为我，我们二人性命难逃，都在今朝。林妹妹呀、啊，想来全是我误了你，任凭你怎样的打骂，我不能逃，倒不如你们把我也送到潇湘馆，到将来一双出不当黄标。”贾宝玉错取了宝钗，今天才知道潇湘馆冷冷清清，只有紫鹃她把天上地老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凤调大鼓。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凤调大鼓能够更好地表现新的生活和英雄人物激昂奋发的情感与行为，在弦师韩德福、罗士海等人的帮助下，魏喜奎又对这个曲种做了进一步完善，借鉴京韵大鼓唱似说、说似唱的技法，加强了甩腔和擞音的运用，在原有唱腔基础上又创造了跺板和快板，充分地发挥了唱腔抒情与叙事的两种功能，同时丰富了伴奏音乐，在原有的三弦之外增添了四胡、高胡等伴奏乐器。好了，一起来听魏喜奎演唱的这个反映拾金不昧的段子吧，钱包。 好人好事不断 不平凡。小天他每天下学回家转，他不是一边走来一边往四下观，他看见有人乱扔果皮纸笑他随手捡，捡起来就扔在垃圾箱里边，他发现有人随地吐痰他也管， 说说随地吐痰这个习惯可不好啊， 他能把各种细菌来蔓延，环境卫生靠人人关心，大家来干，好把这首都建成美丽的大花园啊！ 绝不能用捡来的钱给你哥哥买词典，你应当拾金不昧，公子当先站在了丢钱包的立场，想想看，他一定愁眉苦脸，心急死。果然，小奸他想到此，出了身冷汗，冷汗不仅湿透衣衫，损人利己，我可不能这么干。不学雷锋，不做好事，我还算什么新社会的新少年？想到此，马上撒腿向后转，跑到学校，立刻找到了辅导员，把刚才的思想讲了一遍，自我批评还很严。笑容满面，你真是进步很快，可不简单。第二天，小健的名字在黑板报上见，人人夸赞王小健。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学四省是一个以学为主的传统段子，主要以模拟河北省深武姚安地区方言和山东话为主。通过对方言的模拟，不仅体现了地方方言的特点，更通过饶有趣味的方言对话，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折射出一幅生动的旧京画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咱们要来欣赏的就是传统相声《学四省》。这个段子对演员的倒口活，也就是对相声演员模仿方言的功力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学山东话的时候，大段的方言要一气呵成，非常见功夫。这个段子的版本非常多，有先学深武姚安再学山东话的，也有重点学山东话的段子。首先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相声片段《学四省》。 相声这门艺术大家都比较喜欢， 是啊， 通俗易懂。 对了， 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话， 哎，也就是北京话 啊。不不不，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哦，这还有区别？ 那当然了，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北京话呢，包括很多的地方土语。 哦，方言土语。 举个例子说吧，比如就拿您这玩意儿， 哎， 不是， 什么叫玩意儿？ 不是，我这个用词不当。就您这个，啊，就这个这圆了骨， 嗨，圆了骨锥呀。 不是，就是您这堆 这堆这块是不是？ 这句话我这意思我。 告诉你吧，这有名儿 啊，对对对，这叫 这叫脑袋， 叫什么 脑袋呀？ 脑袋， 哎， 你这脑袋让逮， 不让，一逮就漏了。 什么叫脑袋呀？ 就是脑袋锅儿， 脑袋锅儿 啊， 脑袋嘛还出了一锅儿， 脑袋壳， 脑袋壳， 脑袋瓢， 那 脑袋凿，脑袋壶， 别说，你说这些个都是属于北京的土语。 是啊， 这个外省市的同志就不容易听懂。 哦，听不懂。 如果用普通话来说，谁都听得清楚。 那普通话叫什么？ 按普通话说，这叫头。 哦，头是正字。 说头，谁都听得懂。 啊， 你就是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到理发馆去理发啊，你也得用普通话。 是啊， 也得用这个头。 哦， 到理发馆以后，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哎，推推头。 推推头，理发员过来了啊！您推头啊， 好， 您请坐。您是推个分头啊？您是推个背头啊？您还是推个小平头呢？ 都说头， 用头它好听 啊。那要是说脑袋锅不也一样吗？ 哦，那太难听了， 难听吗？ 到理发馆去这么说啊，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脑袋锅。理发员过来了啊！您推脑袋锅，哈哈，您请坐。您是推个分脑袋锅？您是推个背脑袋瓜 啊？ 您还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呢？ 这多贫呐！这个， 你说这难听不难听？ 啊，还是说头好， 必须得用普通话 啊。对对。 但是呢，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各地区有各地区的方言。 是啊。 哎，您看我这个人呢，我就喜欢研究各省市的方言。 哦，那这么一说，各省市的方言你都会说呀？ 基本上都明白一些。研究比较好一些，就是河北省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哦，那儿的话你也会说？ 哎，那我就懂得多一些了。 那到了山武姚安，管这个走怎么说？ 走不叫走， 那叫什么？ 那叫有的桌。 有的桌， 哎， 快走的。 有的缓流。 站着， 站着那叫立桌。 立着， 站立吗？ 对。那要是坐着呢？ 那叫稳桌。 蹲着， 骨头桌； 躺着呢， 倒桌； 那趴着， 他不趴桌。 不，怎么不趴着？ 是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没事，你趴着干嘛？ 对对对。哎，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武姚安的人说话，好不好？ 哦，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武姚安的方言。 对， 那好，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向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你说说。 这是咱们两个人呢，原来是一个村子的。 哦， 后来你就进城做小买卖，开始卖豆腐，卖豆芽儿。后来你就发了财了，开了一个大买卖。 开什么买卖？ 开了一个大粪厂子。 啊？ 管了十几个厕所。 嚯！ 那么我在家呢，闹了灾了。 闹什么灾了？ 闹了蝗虫。 哦，就是蚂蚱。 对，给我咬上来了。到处找老乡，那么半道我就碰见你了。咱们两个人见面以后要聊一聊天。 哦，叙叙家常， 就是这么个故事内容。 好好好， 可以吗？ 行行行，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好，咱们表演表演。 现在就开始啊！ 好好好。 哇， 要咬我是怎么的？ 谁要咬你？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哇，这是干嘛？ 这不跟你打招呼呢吗？ 打招呼 啊？ 那我应该怎么着？ 你得哇。 我怎么这么大的声？ 因为你是开粪厂子的呀，肥料族啊。 我呀，不像话。 哇， 哇， 你不是南瓜瓜啊？ 你不是油火炉啊？ 谁是油葫芦啊？ 那谁是蝈蝈？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这哥哥是？ 哥哥就是蝈蝈。 哥哥就是蝈蝈。 哎， 那我说什么？ 可不是我，你不是弟儿的。 这第二的是什么？ 第二的就是兄弟。 第二的是兄弟。 对。 那第仨的呢？ 还没来呢。 咱甭等他了。 哇 哇， 你不是男蝈蝈啊？ 我老听我是蝈蝈， 可不是我吗？你不是地儿的呀？ 可不是啊， 地儿的。 哇， 你是多大来的？ 野了后行来的。 野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跟那个野车来的。 你没遇见海怪呀、啊？ 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你不说跟夜车来的？ 什么呀？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哦，夜车， 夜车就是夜车。 哦，夜车 是啊。 啊，你学到哪里了？ 学到葫芦青豆腐坊了。 都见着了吗？ 见着了，葫芦青离了得等万全见着，拉了一席的官儿啊。 哎，听我来的， 提你来了，说你发了财了， 发财， 开了个大粪场子， 关 了十几个厕所呀，有那十几个厕所呀，你这一家子吃不了啊。 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我说你买的那些个钱吃不了啊。 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呀、啊。弟儿俩 啊，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像又收成，又弄了磨达了。 弄磨达了。 磨达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了。到了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 全鸡吃了。 可不是， 那我那个地怎么说？ 哪有你的地啊？ 老爷庙下坡那48亩地不是我的， 那不是侯乐庆的？ 侯乐庆倒计我， 我倒计你了。哎呀，看见你那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磨达是神虫啊，到了别的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一看这是你的地啊，胡子大胡子大又全走了。你那个地里不是磨达呀，连个磨达丝儿都没有啊。 我那个地收成了， 也没收成， 不是磨磨达， 磨达是没有啊，那个水全磨了人了 啊。都淹了。 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我什么都没捞着。 哎，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的 粮食， 蛤蟆， 哎，蛤蟆呀。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四省》。传统相声《学四省》的重点呀、啊，是深武姚安和山东话两部分。在演员设定的两个故事情节中，人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动荡颠簸的生活。学深武姚安的故事中，乡下的农民连遭天灾人祸，蝗虫一来，颗粒无收，流离失所，只能到北京来寻找哥哥谋生。学山东话的故事中，一个富家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终于败掉了万贯家财，又不死心的来找父亲的好友借钱。下面我们就有请何云伟、李菁将这段传统相声《学四省》表演完。 这回咱们不学这个， 我不学这个，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说话， 学山东音， 嘿，张嘴就来啊。 那是。 那我问问您，山东人管一家子怎么说？ 叫的是混家子。 啊，叫做混家子。 对， 一个村里人呢， 一国他的印， 上北边 到薄边， 上北边找个人， 到薄边那个地界找个印， 掌柜的， 散掌柜， 学徒的， 削立本， 吃饭 得饭， 吃肉 得肉， 吃鱼 得鱼， 吃鸡 得那个小鸡子肉 啊，这就费点事了。 哎， 那么我要是吃点菠萝蜜的罐头，这怎么说呀？ 您吃什么？ 菠萝蜜的罐头。 那就得这个菠萝，得这个。您吃点别的不行吗？ 我就好这口， 非吃这个。 哎， 那就得这个菠萝蜜，得这个菠萝，得这个菠萝蜜的罐头。 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不行，这个舌头实在受不了。 哎，这就费点劲了， 费点劲了。 您说的不错， 咱学一回山东话。 可以。 要学这个山东话呢， 嗯， 也有一个故事情节 啊。您说， 我得是你三大爷。 哎，我是你四爷爷。 这你就讨厌了， 你先要的便宜。 没告诉你说吧，有一个故事情节呀。 你说呀。 这么着吧， 嗯， 比如说啊， 嗯， 您父亲在北京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 哦， 叫不叫的没关系，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你看这里还存在着矛盾。 后来你父亲死了以后， 嗯， 把这个买卖就交给你了，那么我呢到别的地方去做买卖， 我就发了财了。你那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把所有的家当全都抖了出去了。说山东话您就抱了墩了、 哦、 说北京话您就落了牌了，要说普通话您就是要了饭了， 是 到处找亲戚朋友借钱。那么你就找到我这儿来了，我看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花，可是我呢还得说你两句，你年轻气盛啊，不服说，咱们两个人一聊天让外人一听啊就跟打起来一样。 对，山东人说话气粗啊、 嗯、不，我气粗、 嗯、 你不能气粗。 我为什么不能气粗？ 你有病。 有病？ 有病。 什么病？ 也没什么大病 啊， 小三灾， 头疼脑热， 像什么温病， 嗯，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翁打背鼠疮脖子连疮腿塞漏。 行了， 非典艾滋癌。 有这病吗？非典艾滋癌， 这就快了， 这就够我活的了 啊！给您化一化妆。 化妆什么意思？ 为的是什么呢？ 啊， 把这个病态呀、啊、表现出来、 哎、展示一下。 您看这儿有一个手绢， 这手绢干嘛使呢？ 把您那个脖子呀这围上一点。 围脖子这是什么病啊？ 这是一种特别要紧的病啊， 这个叫 砍头疮。 砍头疮啊， 您这个砍头疮啊， 嗯， 已经都烂对了还了。 是吗？ 就脖子这儿啊连着这么一点筋儿了。 哦， 这脑袋呀等于是扶搁着呢，走道您连气氛都不敢打。 要打气氛呢？ 一打气氛啊，气呱唧脑袋掉地下了。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啊，给您封闭一下。 哎， 这还有一个手绢啊。 这个干嘛使啊？ 也有用啊。 嗯， 把您这个脑袋呀、啊、包上一点。 这包脑袋是什么病啊？ 主要是把这个腮帮子呀给兜上一点。 啊，这什么病？ 这是腮漏啊。 腮漏？ 哎，就是腮帮子漏一窟窿 啊。吃饭呢掉点饭米粒儿。 哦不， 嗯， 吃个鸡蛋呢这边进去那边出去 啊，一大窟窿 封闭一下， 是得包上点。 这大罐啊往起撩一下。 往起撩？ 您自己来吧，往起撩。哎，就是这个意思。 在干嘛呢？ 东京天呢没衣裳穿、 啊、穿的是 麻袋片。 哦，这简易一点。 对，这个腰哈着。 哈着腰是什么病？ 腰翁。 哦，腰也不好。 腰翁。嗯，走道腿劈开点。 干嘛呢？ 卡巴腿。卡巴腿 这是 连窗腿啊。 哦、啊，我全得了。 您这连窗腿啊烂的已经不成样子了。 是吗？ 卡巴当往里头滴了汤。 您就别形容了 啊 别说了、 哎，还有道具了， 幸亏有这桌子挡着呀。 哎，啊、您看见我这个扇子了吗？ 这扇子是什么？ 旱烟。 哦，烟袋。 打烟袋呀、啊，抽的旱烟、啊。您也拿着，您 我这也是烟袋。 行了，就别吹了 啊！ 您都落了牌了，还抽旱烟了？ 那我拿它干嘛使呢？ 打开喽 啊！ 鸭子嘎着窝， 这就是 要饭的砂锅。 你瞧，我还全拿着呢啊！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现在咱们就开始 看看您的表演， 啊、错不了。 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我会演这 啊，来啊！你还别说，真有点这个遗传性 啊！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这就开始啊！ 来吧， 嘿，怎么意思？ 你怎么意思？ 你怎么意思？ 你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 不是，我看你这模样啊，我生气。 啊，您看我这模样您生气。 哎， 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啊， 乡音，乡音， 乡音。 嘿， 那我说什么呀？ 你这么说呀？ 嗯， 哇， 你说会，我说哇。 对， 咱们俩加一块挖灰呀、啊、 嗯，谁抬土呢？ 再来吧。 来，嘿，哇，好家伙， 哇， 好家伙， 哇， 好家伙， 哇。 别挖了。 怎么 再挖房就塌了？ 这不是你让我挖的吗？ 我说灰，你说挖呀？ 啊， 我说好家伙， 我说呢 啊，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啊，我得说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哎， 到我这儿废家伙。 嘿，哇，好家伙， 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哎，这不是小鸡子儿啊？ 这不是大鸭蛋呢？ 谁大鸭蛋？ 谁小鸡子儿啊？ 什么呀？ 啊！ 我说这不是小侄儿啊！ 您先等一会儿吧，啊，这不是小侄儿，这不是小鸡子儿， 怎么全是这字眼啊？ 您担待担待吧。 那我说什么呀？ 见着我不好意思的 啊。 可不是我呀，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呀。 嘿，这好的在他这儿呢。 好的在我这儿呢 啊， 受累全在我这儿， 这病全长我身上了。 嘿， 哇，好家伙， 喜哉喜哉，好家伙， 这不是小鸡子儿。 我老听我像小鸡子儿，可不是我吗？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吗？ 哎， 让他抄的去了去。 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那自己爷们儿咋不认识？ 认识三大爷就好啊！ 这不是有胡子吗？你就捋， 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吗？ 没听说过。 孩儿，你怎么混成这个响？ 混饱了灯了， 要了饭了， 可不死。 那个老人家呢？ 老人家都故去了。 老人家故去，那个买卖， 那个买卖都逮出去了。 逮出去那个钱呢？ 那个钱还了亏空了。 还亏空？什么亏空？ 什么亏空？老人家在世欠人80000多块。 胡说八道！老人家。要再是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谁说不亏欠？ 我听那个混家的事。 我什么 说你小子不消耗、啊、 谁不消耗？ 吃喝嫖赌得薄命，打吗啡针。 我不打吗啡 针。你打吗啡针？ 我打吗啡针得有根炎。我这没有根炎。 你肯定有根炎。 我有根炎。 什么没有根炎？ 哪有根炎？ 我今天找根炎。 你找这找 根炎？怎么怎么没有根炎？ 哪有根炎？ 这不是根炎吗？ 啊，这儿啊，这是鼻子眼儿，原来的窟窿。 你不是换家走了吗？ 换家走到烟台，没船又回来 了。又回来了，根本你就没走、啊。 谁说没走、啊？ 那个望京里街上那个灯影楼这个工作你去了吗？ 去了。 那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一个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费吗？ 怎么人家都够调费，你也不够调费呢？ 你说话你管了。 干不干的没关系，王经理这个金壳手表哪儿去了呢？ 我不看见。 你怎么不看见呢？打了大票，压了小票，得了薄面的，打了吗啡。 我不打吗啡。 孩儿，你叫我干什么呢？ 要俩钱好还价。 要还价呀，甭说没钱，有钱都不进。 有钱你说，没钱你甭管。 我说得着你我才说。 你说得着 我？今年爸爸有孝。 谁记我爸爸有孝？ 我记你爸爸磕头了。 谁记我爸爸磕头？ 今年爸爸去八兄弟去。 谁是八兄弟？ 孩儿，人往高处走是水往低处流。 你说高处， 你记山东人丢了脸， 谁 记 山东人丢脸？ 你爸爸丢了脸， 我不记我爸爸。 让我说你什么好吧？ 嘿， 早晚你得喂狗啊！ 你才喂狗呢！ 这就是何云伟、李菁带来的相声片段《学四省》。《学四省》这段相声中的两个故事绝非随意安排，而是来源于当时真实的生活，是那个时代的一幅真实画卷。这个段子深刻地体现了小市民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态度。旧时的小市民心里本身具有一种矛盾性，他们轻视劳动人民，但也鄙视游手好闲不学好的富家子，他们羡慕三大爷叼着烟袋的阔气，在语言上处处抬高他，可同时呢，他们又妒忌通过自己努力开大粪场子的哥哥，在语言上对哥哥冷嘲热讽。就这样，两个看似幽默实则沉重的故事，再加上演员惟妙惟肖的模仿和表演，将那个时代小市民的心理和动荡的社会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传统相声中不可多得的一段佳品。好了，欣赏完传统相声《学四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咱们一起来欣赏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大门外，期待你们。